参加第19届金日成花节的一委员长苏索多巴达尔为团长的蒙古金正日花协会代表团、中国米术家画报社社长王武季一行、中国丹东建源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千秋一行和中国延边科技大学前副校长崔龙浩一行11号分别乘飞机坐火车到达了平壤。